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12月31日的夜晚，欢迎大家收听建筑二的节目。今晚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讲香港的城市发展的。上个礼拜呢，我们也有提到，原来呢一些医疗以及是公共卫生啦，跟香港整个发展呢都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嗱，我哋依家就知道啦，咁我哋一般好多嘅一啲基本嘅設施或者城市需要嘅嘢，醫院都會係其中一樣啦。咁我諗喺呢個英國啱啱嚟到香港，即係做一個開埠初期嘅時候，咁我哋早兩次都有提到，有好多軍事嘅設施啊，亦都喺港島嘅北岸咧，咁就開始建立起上嚟啦。而我相信咧，醫院亦都係唔少得嘅一啲嘅設施嚟嘅噃。 係啊，其實我哋咧之前嗰幾集咧，當我哋講到軍事嘅設置嘅時候咧，都提到一樣嘢，就係話當時咧英國好多嘅軍人嚟到香港咧，好多都病死嘅，佢哋唔係打仗死嘅，而係反而係病死，因為都可能唔適應香港嗰個氣候啊。咁所以當時咧，即係除咗軍隊霸咗金鐘呢個地方之後咧，好重要嘅咧就係佢要喺隔離咧起個醫院。咁所以當時佢哋喺個山頭，佢哋叫 Hospital Hill， 就其實就即係而家嘅摩利臣山咧，就起咗律敦治醫院。咁前身咧其實就係俾軍人即係醫病嘅醫院嚟嘅。咁所以好早期一個城市發展嘅開端咧，其實咧即係醫療設施咧已經係好緊要。 係啊，同埋你都睇到咧，即係之前有幾集我哋都講到，其實香港政府最早嘅規劃或者點嘅前提就係咩咧？必須要解決好多基本嘅社會嘅問題。咁醫療咧當然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因為總會有人死嘅。咁但係而最早要處理嘅問題，可能就係由軍事啦，同埋佢哋自己洋人而衍生嘅種種嘅醫療嘅問題，就係第一步要解決嘅部分。 就算係我哋今時今日話去做一啲嘅城市發展啊，喺一啲嘅新嘅區域入面，我哋都話需要一啲嘅醫院，即係冇理由話我哋如果講緊冇屯門醫院，好，我哋係即係喺住喺新界西嘅人要嚇長途跋涉咁先至可以出到嚟去睇醫生。咁其實件事本身喺成個地區嚟講唔係一件有益嘅事嚟噶嘛。咁所以即係呢一樣嘢都可以話係一個城市唔同嘅地區都係一樣必須嘅嘢。咁但係嗱，頭先都有講到咧，就係嗰個 Hospital Hill 就係嗰個律敦治醫院，即入面都主要會係西醫為主啦，因為有好多嘅軍人會喺嗰度接受治療啦。咁而當時亦都會有好多嘅華人其實係住喺香港呢個地區噶嘛。咁當時啊，喺個民生方面或者喺個文化方面，華人對於西醫佢哋嗰個接受程度有幾高嘅咧？ 華人對西醫嘅接受度係零嘅或者負嘅，應該話，即係簡單講就係當時東西嘅差異就好大嘅，即係中國人嘅醫療嘅觀念咧，其實一直都係以即係中醫啊為主嘅一套嘅醫療觀念。當然啦，今時今日咧，大家對中醫嘅觀念咧都好多次嘅革新啦。我哋而家都知道，即係現代嘅中醫藥業咧，同以前嘅亦都不可同日而語啊，佢都規範啊，唔同嘅部分都到。咁其實即係我哋今日講述對中醫嘅理解咧，其實應該翻翻去喺殖民地時期嘅中醫嚟嘅，咁當時嘅中醫的確係可能其實喺英國人嘅心目中，其實係一種草藥嘅呢種療法嚟嘅，即係用一啲草藥啊去醫咯。咁同埋冇規範、冇標準去做，咁同埋有冇效果都好懷疑。咁但係咧，中國人對此係深信不疑嘅，而反而認為即係西方嘅醫療咧係有好多好恐怖嘅地方，例如有放血啦、 開刀、 放血啦、開刀啦，即係大家知道放血其實係好長時間去發生嗰啲事，咁就係你要劏開你流啲血咁樣，咁某啲程度上有效嘅，咁但係喺早期1842年前後，其實係你頭痛你都會放下血嘅，咁呢啲其實都好唔文明嘅一啲事，咁但係都做嘅。咁譬如呢啲嘅開刀啦、手術、外科嘅手術，咁其實係非常之恐怖嘅一啲嘅醫療，對於中國人嚟講。咁但係同埋進一步要講嘅就係話， 呢套西醫嘅醫療嘅系統咧，其實到今日都好啦，仲係好昂貴嘅套系統嚟。咁、對於當時英政府嚟講咧，要普及西醫咧，其實係幾乎冇可能嘅早期。點解？因為你第一醫療都醫咗自己人先啦，第二就係你都唔信啦，第三亦都冇咁多資源可以去傳播去做西醫。 同埋佢有冇呢個必要性去傳播西醫鄉下人？ 我哋不如借一啲嘅法規咧去理解咧，你就可能會更加有諗到其實早期真正面對嘅啲咩問題。賣廣告啊，即係我哋啦，同卡文路又羅婉嫻最近出咗本書叫《香港西醫發展史》，佢就裏面講得好清楚，即係西醫嘅發展呢部分。咁我裏面呢個觀點唔少都係引用於佢嘅書中嘅啲內容，同埋我同佢傾過嘅一啲嘅內容。譬如我哋早期其中一條條例係值得我哋一睇嘅，就係話好早期喺1867年前後咧，就已經有所謂嘅傳染病條例。咁傳染病條例啊 ，OK 啦，傳染病條例咪就係我哋今日傳染病咩麻疹啊嗰啲咁嘅傳染病啦。但係當時嘅傳染病條例咧，其實主要係管依一個性病嘅。簡單講就係咩咧？當時嘅好多嘅水手啦、航海員啦，同埋相關嘅一啲嘅華人咧，其實就係好多咧就係需要有依個性嘅服務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傳染病非常之難處理。咁而依啲傳染病咧都係華洋共通嘅。即係你明啦，因為一個貿易嘅港口咧，其實就係以男人為絕大多數嘅一個港口。咁呢批嘅當係以華工為例，一批男人嚟到咧，其實佢冇家眷、冇老婆，咁就喺度生活。咁所以妓女咧係一個對我哋今日嘅理解，其實一個硬性嘅需求，佢哋好大嘅需求，而變咗衍生出嚟咧好嚴重嘅社會問題，就係所以佢一定要定傳染病條例去管理妓院。咁所以你會發覺其實真正面對嘅呢啲問題，最早我哋第一件事就面對住一群好大量嘅單身男人喺香港社會，無論係華洋人都係。咁然後衍生嘅問題就係咩？呢啲咁嘅嚟香港討生活嘅人，其實呢啲香港討生活嘅人，佢哋係嚟即係打工㗎嘛。咁佢打工呢，第一嚟嚟香別井，第二好多時呢都係啲其實佢係犯咗法啦，或者犯咗事啦，或者喺自己所屬嘅土地喺中國大陸無處謀生嘅啲人。咁自然呢，佢死咗咧，有冇人理佢咧？更加係冇人理佢。咁所以佢嚟喺香港，有啲咩事啊？投人生慶病咗死咗，或者當時嘅即係監獄嘅情況都好惡劣嘅，咁坐死咗，咁點處理咧？呢啲個華人咧，基本上係冇人去收斂嘅，即係話去做一個喪葬嘅服務。咁所以好長嘅時間裏面咧，佢哋好多嘅屍體咧都係擺喺所謂啲義祠，即係或者我哋叫義葬啊，即係祠就即係啲公家嘅一啲俾，即係純粹係慈善原因擺喺度俾佢做。咁可能又冇人收斂啦，擺咗喺度好多年啦，冇人理啦，咁然後就堆積如山一大堆喺度。呢、這個咁嘅義祠基本上都係啲華人自己自發地去處理。咁而英政府咧初時都冇乜點理，咁但後來發現問題越嚟越嚴重。點解？因為死屍擺喺度咧，只會越嚟越多嘅啫，即係你唔會有解決噶嘛。咁點算咧？就佢哋覺得慢慢覺得好羞恥，因為對於就算係華人都好啦，即係入土為安或者喪葬咧，其實係文化或者宗教就好重要一部分。咁所以我哋會聽過最早嘅可能東華三院嘅前身就是、東華義莊，就發覺咦，其實真正要處理嘅問題係嚴重嘅疾病啦、生養死葬啦呢啲嘅問題咧，呢啲嘅單身男人嘅結果咧就係、我哋需要有一個機構幫我哋洋人去管理。咁最好咧莫過於由華人自己去管理。咁所以即係當時就以東華為名嘅一批華商就結合啊，就我哋要處理呢個義莊嘅服務。同一時間咧，亦都我哋要處理嘅就係啲醫療嘅一啲原因、一啲問題。咁所以好快我哋會聽到即係東華嘅體系嘅醫療啦，同埋呢個義莊嘅服務咧，其實係供應緊喺香港嘅華人嘅最基本嘅生活所需嘅部分。咁所以我哋今日我哋去討論香港史，點解醫療要講，或者我哋講香港規劃醫療要值得一提咧？其中一點就係最早嘅一個華人團結起嚟嘅機構去管，嘗試幫助華人同埋管理華人，或者話英國都屬意間接地 信賴 係管理嘅一個機構咧，其實係東華三院。咁所以我哋話呢一個嘅體系嘅建立咧，就係、正正就係見到就係當時香港嗰個局面嘅一個顯現，就係、英國人係要處理香港嘅問題，但佢又冇乜咁嘅能力去處理。咁而當地嘅呢個商人啊，呢個華人咧，點樣承擔住呢個責任，自己治理同埋自己嘅管理，就喺呢一度咧就得到彰顯。咁所以我哋後來去講話，當時香港嘅醫療嘅簡單講就係、中國人就係中醫，由華商為體系嘅人去做義診，非常微薄嘅錢去醫治。西人咧，基本上用西醫去管理。 咁即係東華三院最初係即係一個中醫院嚟嘅咯。 係冇錯，一個全中醫院，毫無西醫嘅。咁同今日我哋見到有齊所有嘢嘅，完全唔同啦。咁同埋其實最初處理嘅都係最基本嘅，即係生養死葬同埋醫療嘅問題。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 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我哋就讲到咧，华人呢方面咧就会有东华三院啦，咁就去叫做用华人嘅一啲机构去负责翻华人嘅一啲基本嘅医疗服务啦，可以话系。咁而咧喺洋人方面咧，亦都喺律敦子医院有啲西医院去负责。咁听落本身都系啊，都相安无事啊，吓各有各做啊。 系啦，咁啊，就算系西医医疗本身咧，都系好难处理，因为你喺香港咧，啲西医系唔肯嚟嘅。第一咧，我自己都会死噶嘛。即係淨係藥疾都係外國人最驚，得 同士兵一樣啊， 蚊一針就瓜噶啦。咁我嚟醫行醫，我翻唔到鄉下噶嘛。咁同埋我做醫生又唔係做大生意，我嚟依度醫同喺英國做，咁我梗係點解過嚟咧？所以醫療本身好昂貴。咁所以我哋都睇人聽過，即係早期譬如阿拉斯醫院啦，即係西醫嘅重要嘅醫院啦。後來亦都有即係所謂即係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啦，就係話我哋要培育一啲華人嘅西醫，就是、教佢哋行醫啦。咁相信大家都聽過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嘅畢業生孫中山先生。系嘛？大家可能聽過，即係後來亦都衍生為即係港大香港大學嘅體系嘅一個起點。咁所以呢啲嘅起點都見到醫療史都衍生成為即係主要同建築啊、規劃或者大學啊種種唔同嘅嘢有關係。咁另外咧就係喺1881年嘅時候咧，亦都有一份醫療報告嘅霍尼克報告咧，裏邊亦都有講到咧，就是、香港華人嘅居住環境係點。咁所以即係佢哋會出現社會問題咧嘅原因咧，可能同居住都有啲關係。咁佢話咧，當時嘅華人咧係好細小嘅方式嘅空間去居住嘅，得兩個窗，采光有限，咁空氣亦都唔流通。咁有陣時咧，佢哋都咧就採取一種咧就係住宅同埋咧養豬啊，即係養牲畜一共通嘅一個地方，即係話一路養雞一路住嘅。咁佢話咧嗰啲嘅糞便啊種種嘢咧就混雜咧係非常危險。咁佢哋當時嘅平均活動空間咧，大家注意啊，同我之後都講有關係。130平方公尺活动空间，咁啊，即系每一个人咧嘅空间就系130，佢认为咧系不人道同埋不能接受嘅，咁所以佢当时嘅讲法都话咧，咁嘅情况咧就迟早出事噶啦，咁就必须要解决一啲问题，咁所以而家当时都成立到好多医疗法例啊，医疗嘅配套其实当时已经尝试做努力噶，咁呢个时候咧就系1881年，咁但好明显咧都唔系好成功。 系啊，其实呢个报告咧，佢其中仲提咗一样嘢咧，就系、是、大力咧，即系希望咧推动咧用呢个水池。就是因為咧，即係華人社會咧，不嬲都係用旱廁嘅，即係倒嘢香嘅。咁、但係即係西方咧，其實佢哋就即係已經有好長嘅傳統咧，係用水廁。咁佢哋就覺得即係用旱廁咧，就令到傳染病即係爆發嘅機會就即係大好多。 係啊，除咗水廁之外咧，就佢哋都提供啲公共飲水嘅方法啦。最早其實即係啲嘅噴泉啊，即係佢哋係用一啲嘅水泉咧，做一啲嘅供水嘅方法，咁你咪出去攞水咪可以方便咯。咁所以呢啲嘅設施都話點樣令到當地嘅人咧可以有一個更加好嘅生活嘅方法。 其实当时政府找人做这些报告呢，其实就不止这一份的，其实他就找了很多不同的界别的人，譬如有些是工程师，有些是医生，就是去看香港的情况。但是不约而同，其实他们都得出同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觉得华人的社区才是即是危险的社区，因为华人的社区的密度实在太犀利了，人就是密质地住在一间屋，一间很小的屋就住很多人，刚才又讲，就是跟牲畜可能会住在一起。这个是香港一个即是爆发疫症的一个很大的危机。 即系唔好以为佢好关心华人嘅安全，但系因为爆发疫症咧，就全部人一齐都会有受害嘅。 咁啊，结果又真系爆发咗疫症。 冇错，系啊，跟住咧就出现咗我哋一直以嚟都听过唔少嘅，就系一个鼠疫啦。咁呢个鼠疫个伤害性都几大嘅，又或者系同个卫生条件都系好有关系。 香港嗰个鼠疫咧就系1894年爆发嘅，其实咧即系源头咧就好似当年沙士咁啊，源头都唔系香港嘅，咁都系喺即系广州咧传过嚟嘅，咁啊当时就好大规模咁喺香港爆发。 有關鼠疫嘅問題咧，即係我哋話呢一類係所謂嘅即係線鼠疫嘅。咁不嬲，即係其實一直以嚟都係傳染性好強，都係呢類型嘅，即係同淋巴有關嘅一啲嘅線鼠疫。咁我哋話鼠疫咧，其實係同航運係有好大關係。而家近代嘅情況之下，你諗下碼頭咧，其實係即係可能今日都好難大家理解，但係早期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可能聽過有樣嘅觀念叫碼頭老鼠。咁其實當時咧，如果你譬如你去到19世紀嘅時候，其實有多作家寫過，你喺西環嘅地方，你會見到嗰啲老鼠咧，係會沿住嗰條纜啊，即係嗰啲船纜係爬上岸嘅。 即係喺架船度沿住條船纜行嚟行去。 即係外嚟嘅，佢哋全部都 係。佢哋行嚟行去嘅，即係佢哋係識得上岸嘅。咁然後你會其實見到條纜就全部都係老鼠嚟嘅。咁所以淨係老鼠呢個病原體咧，已經係無法阻擋。咁同埋咧，如果佢有能力近傳人嘅話咧，佢嗰個爆發力咧就會變得更加驚人。 而且好似话咧，即系嗰个感染咗之后个死亡率咧，就非常之高嘅，接近九成咁滞嘅。咁所以当时咧，即系鼠疫爆发咗之后咧，即系香港政府咧，其实就即系谂尽办法，希望可以减低嗰个情况嘅。譬如咧，曾经即系提议过咧，就系禁止华人咧出入境嘅，即系你唔出入境就唔会即系带到啲鼠疫嚟香港啊。咁但系当时咧，其实好多人染鼠疫或者惊染鼠疫咧，其实佢哋想离开香港，或者佢哋想去第二度，即系翻国内医病嘅。咁所以就即系禁。禁止出入境呢样嘢咧，就受到好大反对。嗱，亦都做过另一啲嘅策略咧，就系话，如果你捉到老鼠咧，你可以换翻钱嘅，即系全民捉鼠捕鼠大行动。咁但系咧，结果咧就反而发现咧，有啲人咧，即系为咗赚钱咧，就喺外头咧运啲老鼠入嚟， 倒卖 啊！我以为养老鼠添，养完之后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即系鼠疫喺当时咧系好大嘅影响啊，对香港。 同埋最紧要都系鼠疫本身咧，已经系相当棘手嘅疾病。就算无论任何时候都，鼠疫都系一种好难处理嘅问题，即系佢病发好急啦，死亡率高啦。咁呢啲病呢样嘢，其实唔会因为你环境有改善就好嘅，即系你一病发嘅话，你死亡率好高。咁我哋话华人咧，面对鼠疫嘅死亡率系特别高嘅。咁普遍认为系即系，其实鼠疫对于每一个社群系有分别嘅。譬如我哋有啲嘅研究都话，今时今日嘅欧洲人咧，面对鼠疫嘅防御能力系高嘅。咁可能原因系佢多次咁样有啲巨大规模嘅鼠疫爆发有关系咁。咁亦都有咁嘅讲法。咁而我哋华南地区嘅华人，即系譬如今次香港鼠疫咧，90%嘅死亡率咧，其实系相当恐怖嘅，有即系10个有9.5个系死。其实都冇乜生症嘅，咁当然系因为医疗原因啦，但系其实本身系高危都系有关系。 咁同埋咧，我哋即系头先亦都有描述过一啲当时华人所居住嘅环境，喺个卫生方面咧，其实系相当差嘅。咁所以大家都明白啦，卫生差嘅时候就会有好多老鼠出没啦。咁所以即系本身嗰个卫生情况咧，系值得需要留意。之前就讲到喺1881年嘅时候，亦都有做过一啲嘅研究啊嘛，就系讲紧香港嘅一啲卫生问题啦。咁当时华人个聚居嘅地方又系边度？系咪我哋之前上次亦都有提过，大概系上环啊一带嘅地方。 系啦，就大概系即系上环以西嘅地方啦吓。咁但系其实即系你讲得啱嘅，就系话咧，政府认为咧，即系点解鼠疫爆发咧？源头就系因为你哋华人社区个住屋环境太差。於是咧，政府咧即係因應呢個鼠疫咧，就做咗好多同嗰個即係城市環境咧有關嘅措施嘅。嗱，例如係乜嘢咧？其實最大件事咧就係話，政府喺嗰個鼠疫爆發嘅重災區就係中上環區，一個即係我哋叫做即係太平山區啦。而家我哋冇用呢個名啦，但係其實咧當時係叫太平山區嘅地方咧，政府就話唔掂啦，呢、這個即係我真係要一次過咧大手咁去搞掂呢個環境太差呢個問題。於是喺太平山區咧，政府就下令咧趕走曬所有嘅居民。一次过咧，你哋搬去第二度啦，赶走晒所有居民，然后我一把火咧烧晒，即系宜平呢个地方咧重新规划过。 点解我哋话佢住得差咧？其实咧都要落翻个注脚嘅，就系其实咧呢种一齐住啊、人畜共居嘅生活模式咧，就系成个中国嘅生活方式嚟嘅，即系农夫农田就系咁噶啦。OK， 咁但系呢个农村嘅生活方式咧，佢哋冇经咗入咗呢个香港有咁挤迫嘅城市之后有变化，咁其实都系土地问题嚟嘅，即系佢本来用咗呢个人畜共居嘅农村嘅方式摆咗入城市，所以先至会出现俾外国人、俾英国人认为一个不人道啊或者有问题嘅一种居住嘅方法。咁而本身其实问题不大噶，如果你有空气流通啊、有足够嘅水啊、清洁啊，冇问题。第一，第二就系当时嘅情况系咩咧？香港政府嘅规矩就系话咧，如果你屋企有鼠疫嘅患者，第一你要攞佢出嚟，OK。喺一条里面呢，喺华人嘅诠释就係英国捉人。 係。 OK， 甚至乎係食人啦、捉人啦、捉咗你走啊，你就死㗎啦。 亦都呢有听讲嗰啲资料就係讲呢，即係如果你染咗病呢，其实佢係会将嗰啲病人呢送上船、送出海。咁其实好听啲就隔离啦，其实难听啲讲其实就係、是、即係等死咁样㗎。 嗱，咁事实上係因为鼠疫死亡率咁高，捉咗你咪死囉。系嘛？所以大家都唔愿意放，如果有鼠疫嘅亲人，你系唔愿意放佢走嘅，因为你知道你一放佢走，佢就死嘅。你明个问题嘛？咁但系如果佢唔走，咁咪继续咯。 俾身边嘅人 系啦。咁所以个问题就系好难处理嘅。你第一，你入去捉佢又唔信你。咁然后咧，第二就系话你要佢家人咧，佢又唔得。 佢留咗喺里边咧就越嚟越爆。咁所以佢而家面对嗰样嘢就系我要做隔离唔 work， 我要做清洁系嘛，咁我咪清洁咯。咁简单讲清洁咯，就要入屋帮你掉嘢。咁个问题系第二个问题系咩咧？我入屋帮你掉嘢嘅时候咧，对于英国嘅牙差嚟讲咧，你一个华人嘅屋企里边所有嘢都系污糟邋遢，即系我有五缸装酱油嘅掉啦。咁但系对于一个华人嚟讲，嗰缸酱油好值钱噶嘛，我宝嚟噶，我日日食饭靠佢，你同我掉咗佢。即系呢一类型嘅问题咧，喺华洋嘅生活习惯里边就衍生成为咧，所有嘅华人生活嘅社区嘅所有嘢咧，都系污糟邋遢。咁喺华人诠释里边咧，你就系入屋抢人、杀人，同埋入屋破坏我所有嘢，我点会俾你入嚟？咁所以由呢个医疗问题咧，就衍生成为一个社会嘅即系躁动不安嘅，就系、是、话你入嚟系点啊？会唔会唔好啊？咁样咁而剩翻啲咩其实系最 work 嘅咧？可能就系即系叫佢掉垃圾出嚟嘅一啲咁嘅情况。 咁所以当时嗰阵时候政府就会觉得，即系我要重新规划过你个华人居住个社区啦。咁、嗯、所以第一个即系落手嘅就系呢个嘅太平山区，头先你所讲。咁、那个位置大约系边咧？就大约系而家嘅即系太平山街啊、街市街啊、差馆上街啊、四方街啊。必列遮士街嗰头嘅、即系永乐街附近吓嗰头嘅，咁政府嘅做法咧就系一次过即系拆晒啲屋、烧晒啲屋，然后重新规划过。咁规划嘅时候咧，就反而加多咗咧，即系而家我哋见到嘅卜公花园，就系政府觉得你唔能够再咁密质质咁住喺呢个城市里边啦，你一定要有一啲嘅休憩用地咧喺个城市空间嗰度。 咁而呢個鼠疫咧，後來亦都對於即係城市嘅規劃啦，尤其是喺譬如係住屋方面啊，又或者係醫療醫院設施方面咧，亦都有一個好重大嘅影響喺度嘅。呢啲咧就留翻下一節咧，我哋建築二咧再同大家慢慢介紹啦。 巍峨嘅古城，傾渠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繼續我哋今晚嘅建築二嘅時間啦，我哋咧頭先同大家講緊啊，就係1894至到1895年間咧，香港發生嘅鼠疫，而呢啲鼠疫同埋公共衛生之間咧，亦都有好大嘅關係啦，因此咧，亦都影響到後來嘅香港城市嘅發展啊。咁我哋咧頭先有提到就係咧，其實華人居住嘅地方啊，尤其咧就會見到一啲嘅衛生出現問題啦。咁除咗衛生之外咧，翻查一啲資料咧，亦都見到其實因為嗰度咧住屋嘅擠迫嘅程度咧，亦都係非常之嚴重嘅，即係講緊係一個大概50-60平方米嘅樓面，即係你大概諗可能500-600尺啦。今時今日咁啊，住上可能係住緊50-60人嘅，咁啊，所以個衛生情況咧就會好差劣啦。咁啊，再加上咧當時嘅一啲嘅唐樓咧，其實設計咧亦都係今時今日睇落就好似有啲問題啦。佢嘅采光嘅立面咧係4-5米，咁但係咧佢個室内嘅深度咧系有9-18米，咁啊入面嗰啲咪变咗漆黑一片咯，系咪？咁而得一隻窗嘅情况底下，而再加上佢厨房咧系喺屋嘅最入面嘅位置，只系一个小小嘅烟囱，咁所以喺屋内煮食咧就令到成间屋咧就又热又潮湿啊！即系各样唔同嘅习惯方面啊，喺个房屋嘅挤迫程度或者系个卫生程度方面啊等等，即系各样嘅影响底下咧，就造成其中一样可以话系今次鼠疫爆发嘅一个重要嘅原因。亦都我哋上一节咧有提到就系、是、后来咧英政府咧亦都严厉咁样执行一啲嘅措施咧，就希望去改善呢个卫生嘅情况啦，洗太平地啦，咁啊，亦都咧系将嗰度嘅居住嘅华人咧系赶走，然后一把火可以话系将一啲佢哋觉得系污染啊、污糟嘅嘢咧，就一把火烧清光。 系啊，即系我哋话喺太平山街当时嘅情况就系、是、第一咧就系、是。 華人咧，俾人話無知啦，但其實當時嘅英國都喺恐懼同埋都係其實今日睇都係無知嘅情況之下去管治嘅。咁、所以你面對呢啲咁嘅大型嘅疫症咧，其實都係即係迷茫為主。咁其實經歷過沙士，我哋都明白，即係身在其中咧，你都係迷茫嘅，冇辦法嘅。就算你 過咗一百年後，啲人都話我哋 咁，即係俾人睇翻都係我哋無知啦。你咁就咁搞啫，係咪？即係可能你好多時係自己搞錯咗都唔定。咁但係冇辦法，經驗就係咁嚟。咁例如啲咩經驗咧，就係、是、當時嘅香港政府認為。呢个太平山街呢个土地烟咧永远被污染，即系佢已经俾鼠疫落咗喺土地里边。呢、这个地方其实永远都不能够住人嘅， 好似落咗诅咒咁样。 系啊，即系嗰啲土已经深入土壤。咁即系，譬如即系如果你个前提系认为水被污染，咁就所以就系冇办法住。咁所以你会见到今日嘅卜公花园嘅土地咧，其实当时咧曾经有个牌嘅，我唔知道今日仲喺唔喺度。但系97年前仲有个牌讲明咧，呢度系永世不得住人嘅，永远。是不可以居住的，就当时规定了，咁就所以要起一个方案，后来就叫卜公花园建成了。咁就是那一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当年太平山街的鼠疫爆发的核心地段。所以你今日仲可以在卜公花园找到当时的最伤害最深的位置。即是附近的地方是周边的，真是爆发得最劲的就是刚刚在卜公花园的位置。咁其實你今日去睇，你都仲會有啲好似仲有啲鼠疫嘅講解嘅版嘅喺度。 咁除咗即係因為當時政府你而家睇可能覺得無知啦，就驚可能嗰笪地咧即係污染咗啦，冇再起樓啦。其實咧亦都有一個原因咧，就係話政府其實係睇到咧，即係喺一個咁高密度嘅環境裏邊、一個城市環境裏邊咧，其實我哋必須有一啲嘅空間嘅，即係我哋唔能夠密質質所有地方所有地都攞嚟起樓、我哋一定要有一啲咁樣嘅休憩嘅設施咧，去令到個環境好啲。所以咧呢、這個咧即係所謂嘅 open space 嘅概念咧，係當時就開始咧慢慢喺個城市規劃裏邊咧去發展起嚟。同埋咧當時除咗即係重新規劃過呢個太平山地區之外咧，亦都係中上環地區咧就加咗好多嘅公廁因為咧，即係頭先我哋之前都上一次都講過，就係話咧華人咧不嬲都係用旱廁嘅，咁但係咧政府就覺得即係旱廁實在太唔衞生啦，咁都希望推動咧就即係多啲用水廁呢樣嘢，咁所以公廁咧就其實係水廁嚟嘅，就希望令到即係啲人可以改變佢哋嘅習慣啦。 其實卡文講得好婉轉嘅啦，其實真正當時嘅華人咧就唔喺廁所屙嘅，周街屙嘅，係啦，即係事實上係周街屙嘅。咁就係、所以呢好多嘅小巷呢都係臭氣熏天。咁你理解嘛，即係以前啲人係咁㗎啦，你要我去廁所方便，我喺碼頭苦力㗎嘛，我何必呢，咁我去到巷咪解決囉。咁所以你必須要處理落去，就係話點解我哋話講最早嘅規劃或者最早嘅嘢係解決需要啫。咁你 排污設施 係啦，咁你都要俾佢哋去。咁所以你會發覺公廁變得漸漸係變得越嚟越需要。咁亦即係早期嘅香港公廁呢都係得男廁。就冇女廁，因為根本就唔需要有女人咧會去拋頭露面， 喺街道周圍去， 係啦。咁所以呢度亦都係當時嘅即係樓，譬如今日可能你哋都聽過，即係旋轉樓梯嘅公廁啦，喺中區，即係轉落去嗰個公廁， 地底公廁 係啦，地底公廁都係相當留得低。今日你都見到嘅一啲嘅早期香港嘅公廁嘅遺跡。 咁即係其實咧，我哋喺一個城市嘅規劃入面咧，就唔單止話係即係講緊起醫院啊，即係我哋話公共衛生好緊要嘅醫院。咁但係整个区域的刚才所讲就是譬如是厕所或者是每一栋大厦的排污设施，即是后来可能是慢慢要发展下去的时候，即是怎样可以将我们喝的水或者我们排放出嚟嘅水啊，或者係其他嘅啲排泄物去即係隔離清楚咧，咁啊，亦都係喺成個發展入面好需要去做到嘅嘢嚟。 係啊，如果大家記性好嘅話咧，其實我同卡文咧喺講芝加哥嘅時候咧，都講過倫敦咧1850年咧，即係45年前咧，都因為呢個公廁條例咧，有必須要起抽水馬桶，但係冇必須要起排污咧，所以全部直駁去太唔適合，成河臭曬。1850年嘅事，咁即係就算倫敦咧。40年前咧都出事，咁所以其實呢個經驗咧，或者話所謂文明或者現代經驗，其實絕對係近代嘅產物，係慢慢經驗累積而做。咁其實我哋嗰集都講咗好多關於洗手間啊、廁所啊、排污喺建築同埋規劃上嘅重要性。 其實咧都可以反映到咧，即係當時咧，即係阿傑咧頭先喺今次之前開始講嘅，就係話當時嗰啲唐樓咧個設計係有問題嘅。咁、那個唐樓係即係窄窄長長，只能夠咧喺即係個樓嘅短嗰兩面 采光。咁所以咧，当时政府就会觉得，我哋系有需要咧去修订一个建筑条例，去规定咧，其实咧华人建屋咧，佢哋应该起啲乜嘢，即系应该点样起屋。 即系本身洋人嗰个应该问题不大 啊。洋人比较有钱啦，咁佢哋多啲地方起嘢，咁佢哋就会觉得系华人嘅居所咧个设计系有问题嘅，呢啲唐楼有问题嘅。咁当时喺鼠疫之后咧，其实连带咧政府就开始咧去修订建筑条例。咁例如系乜嘢咧？例如咧就系话佢哋系关心嗰个采光同埋通风嘅。譬如咧，佢哋会有条例咧系要求，究竟你个窗要开几大？你个窗开几大咧，应该同你个房嗰个 size 咧系有关嘅。即系话你个 系 啦，房个 size 越大嘅话咧，你个窗应该要开得越大。第二咧就系话你唔能够咧喺你嗰个地块咧密密麻麻咧100% 咁起晒嘢嘅。你必须要喺你自己嗰个地段嗰度咧留一啲嘅 open space， 即系留一啲嘅空间嘅。咁啊解决咗咧就系话我只能够喺头尾两埲墙开窗呢个问题。譬如如果我开一个即系后院，或者我开一个光井，咁我就会喺个室内空间里边咧多一啲嘅房咧系可以开到窗，又都攞到光通到风。咁所以当时咧，其实政府就开始咧修订呢个即系建筑条例 嘅。又系1894年鼠疫之后开始逐渐有。咁而喺呢个时间之后咧，我都知道咧，除咗话喺个房屋方面咧，其实政府亦都惊咧呢啲嘅鼠疫或者系所谓嘅鼠疫嘅源头，即系华人咧系会影响到洋人嘅生活嘅环境，所以佢哋都将华人同埋洋人之间咧做咗一啲嘅可以话系分隔嘅措施。 系啊，佢哋喺规划上咧就希望分开呢两班人。嗱，其实喺鼠疫爆发之前咧，这个概念已经有嘅，就系因为佢哋咧睇过咁多嘅报告啦，就觉得即系华人嗰住屋系有问题嘅。咁所以咧喺1888年嘅时候咧，政府咧就颁布咗一个叫欧人住宅区保护条例。嗱喺呢个条例里边咧，佢就话咧，即系山顶嘅建筑咧，只系限咧欧式建筑，你唔可以起嗰啲中国式嘅建筑，因为中国式即系唐楼，系佢就觉得个卫生环境太差。嗱喺呢个条例里边咧，佢只系限嗰个建筑。即係嗰個模式嘅啫，你一定要起翻啲西洋嘅建築，咁因為西洋建築可能比較通風啊，採光會好啲，就唔可以再起埋呢啲密密麻麻嘅唐樓啦。咁佢就冇限定咧，究竟邊個人喺呢啲樓度住嘅？係佢只係限定嗰個建築嘅形式。咁但係咧呢個諗法咧就好快咧喺鼠疫之後咧就改變咗。喺1904年咧，政府就頒布另一條條例，就叫做山頂區保留條例。嗱，呢個所謂嘅山頂區咧，其實就指中峽道以西海平面以上咧780尺嘅地區。喺呢條條例之下咧，就只係準咧非華人嘅居住。嚇，個講法就係非華人。 是因为惊华人住咗入嚟，始终都会影响到个卫生。 系啊，即系佢哋就会觉得，即系个卫生系一个习惯嚟嘅。你华人个卫生习惯咧比较唔好，咁所以咧佢就会觉得我哋唔想咧华人咧住到去山顶以上吓，山顶以上咧影响到当时喺嗰度住嘅非华人啦。 系啊，即系翻去时代嗰所属嘅时代啦，即系调翻转讲，我都唔能够改变你哋嘅生活方式噶。即系一系我就将你华人生活方式铲除。 系、 如果唔得嘅话咧，我哋就只能。稍稍地分開有一個間隔，大家都可以自己過自己的生活方式。咁其實都係一種尊重嘅，即係你問我嘅話，其實喺好多地方係可以剷除你嘅生活方式嘅。咁但係喺香港始終冇完全冇處理呢個有關呢個問題，佢都唔係咁諗香港。咁所以佢都唔想死㗎，即係簡單講，即係 區分就好過剷除你。 喺熱帶地方嘅呢啲嘅濕氣又重嘅香港，佢哋生活其實本身都唔容易㗎啦。即係所以喺醫療呢啲問題，佢哋好緊張，其實係有道理喺度。 其實呢啲分隔政策咧，即係喺殖民地，其實唔係一啲新嘅事嚟，即係喺歐洲殖民地喺啲佢哋眼中係可能比較落後嘅地方，其實成日都會出現呢啲咁嘅政策。 係啊，先奴嗰個系列都講唔少呢啲嘅分隔措施。 其實呢個分隔措施咧，喺即係1918年有少少修訂嘅，就係話個山頂咧，頭先就講話即係非華人唔可以住上去啦。嗰個少少嘅修訂咧，就係話。山頂以上咧，即係山頂區以上咧，就只准港督批准嘅人住上去，佢就冇話非華人住上去，但港督批准先可以住上去咯。嗱喺呢個咁嘅分隔條例裏面咧，有一個 邊個可以住上去？ 係啦，就係、是、一個好突出嘅例子咧，就係話即係只有咧河東家族咧。作為一個即係有華裔血統啦，即係借得河東家族咧，係可以住到咧山頂個區域嘅。咁所以而家我哋睇咧金堂底咧，即係一個保留得好好嘅建築物，都喺半山嗰度咧。其實咧就係當時即係河東家族其中嘅一個物業。嗱，我哋提到呢啲咁嘅分區嘅條例咧，即係話山頂咧係即係保留喺俾即係洋人居住呢個諗法咧，其實喺戰後咧就會取消曬啦。最後一條條例咧就喺1946年嘅時候咧都已經取消埋。 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而我哋头先咧讲咗咁多啲人嘅生活嘅空间，尤其是住屋方面啦。如果我哋睇翻啊，嗰阵即系喺主疫之前，华人嘅唐楼可能一个50至60平方米嘅单位住紧50-60人，哇，其实都系一个好夸张嘅数字。即系呢个挤用嘅情况咧，其实由嗰个年代开始，好似去到今时今日，我哋都系讲紧，即系一个喺香港生活紧嘅人，佢生活即系有嘅空间有几多咧？我哋依家就系譬如讲。讲紧劏房啦，又或者系就算系前嗰排有啲新嘅楼盘，即系嗰啲叫做唔系我哋所讲嘅劏房啦。咁但系咧，即系啲新嘅单位，其实讲紧个面积咧都系非常之细，即系一个室内嘅面积，讲紧可能120几嘅平方尺，就已经系即系卖出嚟，可能卖紧200-300万。咁就系即系呢啲关于居住嘅地方嘅大细咧，会系我哋今日所讲啊，想同大家讨论下嘅一个话题啦，就系点样啊由。當時嘅一啲嘅房屋政策啊，當時講緊應該都係想人越住越好嘅啫，但係到翻今時今日，好似我哋生活嘅面積又變翻越嚟越細喎。 係啊，但其實我哋正話講100年嘅習維克報告咧，佢裏面有講嘅 ending 裏面嘅建議，香港政府咧聽住啦，限制啊人均居住面積係400至600平方尺。即是每一个人要有400至600平方尺。 如果你一个家庭三个人呢，咁你就乘翻三。 冇错啦。然后呢仲有啊，各楼呢就唔可以住人嘅。OK， 每一个房间应该有嘅窗户数目你都要有所规定。OK， 咁所以其实佢衍生就系一种即系合理嘅华人生活方式嘅一个模式啦。咁但系后来当然做唔到咁夸张，咁但系你会见到其实当时环境恶劣咧，其实每人嘅活动空间咧都有150平方尺嘅。佢观察嘅华人社区里边嘅话，150平方尺嘅活动空间。咁所以如果当时华人住紧咧，就即系譬如三个人家庭咧，就系450平方尺。咁如果你以今日香港嚟计咧，其实都是不错的了。 是不错了，这个三人你说400是绝对不错了。是但是我们始终都是讲紧我们很多时现在新的单位是越起越小嘛，即是无论是讲紧纳米楼，甚至再夸张啲嘅，依家有时听到龙床盘啊呢啲，即是直情是有啲令人摸不着头脑嘅，即系点解可以咁细嘅咧？即系点住咧？咁当然同之前讲楼价好有关系啦。咁但系同政府嘅政策有冇机会可以去喺呢方面做一啲嘅规管咧？ 嘉文有冇例嘅咧？ 嗱，其实如果你睇翻我哋即系头先我哋成集咧讲嗰个城市嘅发展啊，系因为个人口个密度越嚟越高，引发咗即系好多嘅即系疫症，以至咧即系政府要喺个规划嗰度着手啦，同埋咧以至政府咧开始去修订建筑条例嗱。建築條例是越修越緊的，即是每幾年就會修訂一些東西，但是整個建築條例其實都關乎一個精神，那個精神就是說我要控制個建築，令到呢這個建築是安全和衛生的。安全的意思就是說它不會冧，起碼是你要有很多的結構上去安全，但是衛生就是說我要希望那個建築的設計呢是導致那個室內環境是帶到給那些居民有一個即是衛生的環境。那什麼衛生的環境呢，就其實就最主要就關乎到三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采光，第二样嘢就通风，第三样嘢就头先我哋成日讲嘅厕所，即系你要好好嘅即系排污嘅嘢。咁其实最来来去去咧都系关乎想控制呢三样嘢嗰度嘅， 就冇控制面积 嘅。系啦，就反而咧即系你见到历史上咧一直咧都冇控制到究竟有几多人系可以住喺几大嘅地方度，一直都冇控制过咧究竟嗰个密度系几多嘅。 咁如果走翻啱啱讲呢几样嘢先讲譬如采光嘅通风啦，咁呢啲即系门窗就系基本要有嘅嘢啦吓。咁一间屋咁有冇话规管到去必须要有几多窗啊，几大嘅窗啊？ 当然有嘅，喺现行嘅建筑条例里边咧系规定所有咧可以住人嘅地方，住人嘅地方，譬如客饭厅。譬如睡房呢啲地方一定首先要有一个开得到的窗，你不能够做一个落地玻璃，你一定有一个开得到的窗，而开得到的窗的 size 亦都有一个限制的，就跟室内的空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即是说你间房越大你个开到的窗亦都越大，每一间房都要有开到的窗， 個窗嘅 size 就同你個房嘅 size 就有關係啦。同埋咧，開出去你唔能夠開出去對住一埲牆噶嘛，你開出去咧亦都一個廣闊嘅空間嘅。嗱，咁最主要我哋控制采光同埋通風咧，都係呢幾個概念嘅。 咁即係話，只要我哋個室內面積係再細啲，咁其實即係窗係可以再細啲。 嗱，而家就出現咗呢個古怪嘅情況啦。譬如即係最近我哋大家都好關心嗰個龍床盤咧，就正因為佢個房咁細，正因為佢住人個房咁細，以致佢嘅按翻比例，佢需要嘅窗咧又好細，令到佢咧即係個廚房嗰度開個窗咧都已經可以搞掂啦，即係符合到建築條例啦。而因為符合到建築條例咧，政府而家就似乎係冇符嘅，因為政府嘅條例裏邊係冇限定到即係人均嘅住屋嘅面積嘅，只要你符合建築條例，佢就一定要批啦。 咁即係話一來我哋冇可能係規管住嗰一個單位住幾多個人。即係你就算我諗120尺或者130尺，呢啲咁嘅單位，你可以住兩個甚至三個人喺入面，咁變咗即係嗰個擠擁嘅情況係好誇張 嘅。嗱，理論上係嘅，但係我哋反而應該要問一句嘅，就係話建築條例咧，隨住時代咧不斷改變，我哋見到即係其實修訂過好多次啦。喺而家一個咁樣嘅社會修訂嘅時候，需唔需要將頭先我哋講嗰個密度咧擺落去而家新嘅建築條例度咧？呢個係反而係值得我哋去諗，因為喺其他嘅地方咧，我哋見到新加坡、見到台灣，甚至澳門，佢哋都有一個即係最低嘅住宅嘅即係住屋嗰個範圍嘅嗰個面積嘅要求嘅。 係啊，好同意 Carmen 正話講嗰個 density 嘅問題。我諗除咗衞生之外咧，其實而家可能現代社會嘅問題係可能係心理健康啊、精神健康嘅問題。你住喺一個完全到密籠嘅咁嘅空間咧，會引發嘅精神病，咁明顯都係一啲今日醫療裏邊可能好關心嘅問題。譬如喺有關依個方面嘅部分咧，其實喺香港嘅監獄就有一定嘅規定。佢哋嗰個監獄嘅規定咧，就係最低你一定要俾到一個囚犯，一個高度設防監獄嘅囚犯咧，係7平方米。是他的可以使用的空间。咁如果以一个今日我哋正话睇嗰我哋讨论嘅龙床盘128尺计咧，如果佢住两个人嘅话咧，其实已经近呢个监狱空间嘅下限。 O、okay? K， 但系我想讲正话嗰个下限法例规定啫，但系香港而家监狱咧系 over 呢个下限嘅，即系冇一个监狱系落到去7平方米嘅，大约都有7.5至8平方米。代表啲咩呢？如果你喺個128尺空間裏面係一個兩人家庭，而佢生咗個小朋友嘅話咧，佢人均嘅空間咧就低過一個監獄嘅需求。咁所以其實咧會變咗個好恐怖嘅狀況，就係話可能一個私人樓嘅居住嘅面積嘅空間咧係不符合一個政府認為一個監犯受懲罰嘅受監管拘束嘅情況之下佢嘅居住面積。咁而且都會衍生到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就係我曾經做過一個訪問，同一啲前任嘅懲教署署長做過訪問。邊任啊？孤隱其名啦，咁佢都笑話，當年曾經咧好多立法會議員都投訴咧，呢個監獄嘅居住空間太擠迫，佢話俾不人道嘅對待。但佢話近年已冇啦，因為佢自己都仲笑嘅話，係啦，因為香港而家住居住環境，佢話佢哋有啲監房嘅啲房喺度，我哋裝同喺監房入邊做嘅訪問，佢話你睇下監房細唔細？其實都唔細，喺我嘅感覺上，今日好多房間都不及一間監房咁大。 咁所以咧，香港嘅房屋嘅發展，尤其是近年越講越多嘅，就係一啲嘅住屋嘅需求咧，真係值得大家去繼續關注啊！希望啦，咁啊嚟緊亦都會有一啲好嘅政策方面可以幫到，亦都希望我哋啊香港人可以未來可以越嚟越住好啲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建築二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咧下個星期一晚啊9點至10點，香港電台第五台再約定大家，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